却存心骄傲，只为了，只为了那青草。小小一株含羞草，自怜自爱自烦恼，他只愁着情太少，不知道，不知道青春会老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I'm not afraid.

多好，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， 想做就做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。这世界的太阳，为自现在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的中央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左手慢动作冲我，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冲我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一起眼睛动一动耳朵，唱唱的不停风格，转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转的烦恼算什么？ 时间在